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。欢迎订阅第39集。这事提得太过突然，池瑶反应了好半天也没答出个所以然来。 你不觉得太快了？ 我不觉得快。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 本来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事。池瑶轻轻推了推江燕的手臂。 等你毕业再说吧。 江燕看着他后背有些低落，大概是反应过来自己的态度过于冷淡。睡觉的时候，池瑶主动抱住了江燕。江燕回抱住他。 你生气吗？ 有一点。 你才多大，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，现在就决定下来，两年后如果做不到，最后只会剩下遗憾。 你怎么知道会做不到？这就是江燕和池瑶最大的不同。池瑶勾他鼻梁， 话别说得太早。 但如果不能立刻确定，我会害怕。 害怕什么？ 怕你跑了。池瑶笑，同他耳鬓厮磨。 傻。 江燕却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受虐体质，因为池瑶明明没有给他答案，他却被他的这声傻子愈贴了躁动的心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平等，他始终处在下风，但也甘于处在下风，只是他想要的好像越来越多了。三年前，池瑶因为病患的突袭留下了阴影，焦虑和恐惧夹杂在一起，就有了抵触情绪，连续好长一段时间都睡不着觉。池瑶原以为这毛病会因为江燕受伤而复发，但事情比他想象中要顺利得多，江燕就陪在身边，他一点事儿也没有，这让池瑶安心，连梦都少做。池瑶才见郝丽五次，就确定了自己这边没有出现问题。倒是陈楚然，他出现的频率未免太过频繁。池瑶摸不清他和郝丽是什么关系，说情侣不像情侣，说朋友又比朋友亲密。每回他来找郝丽，到最后却跟着池瑶，说是要送他回去。除了第一回池瑶让他送了，其他几次他都拒绝了。报告要下周才能拿，可以发邮件，池瑶不打算再来。开门时果不其然又看到了陈楚然。池瑶无视他，径直离开诊所。陈楚然追上来。 池瑶，我们谈谈。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？ 我之前就说过你不该干这个，转神内都比干这强。 尤其池瑶进的专科，情况要比三甲严峻得多，出事儿在所难免，却不能追究责任，因为对方是精神病病患，你就只能吃这个哑巴亏。当初陈楚然就这件事和池瑶争执不少，后来俩人分手，原因观念不合占很大一部分。他太过大男子主义，不能做到完全的尊重，而且却总用未来做冠冕堂皇的借口来绑架他的选择。 我说过，我怎么决定是我的事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。我之前会受影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，你能不能别那么想当然，总觉得我做不到。 受池女士的影响，池瑶受不得被人否定，陈楚然越说他做不到，他就越要去做，越要去证明自己。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，如果中途因为做这行有危险就放弃，那就不是池瑶。那么多年过去，陈楚然还是不懂这一点。 我是为你好，如 如果你现在想转科，我现在就能帮你安排。 好大的官威。我劝你还是把心思花在该花的人身上，我们现在什么关系也没有，请你别再干涉我的事。 陈楚然面色森然。 你那小男友呢？ 什么？ 池瑶眯起眼，不知道他为什么提到江燕。 他知道你有焦虑症吗？ 池瑶想说江燕当然知道，但事实是江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他对有暴力倾向的病患有应激反应，那天江燕突然冲过来，给他带来的除了那一霎的安全感，还有更深的自责和歉疚。是他连累了江燕，可如果江燕知道他因为他而过来看医生，怕是会比他更难受。陈楚然一眼看破。 你没和他说，如果他知道你有焦虑症，他也会像我一样劝你放弃。 池瑶不语。陈楚然似乎从池瑶的安静里品出一丝落寞，他放软语气，握住池瑶肩膀。 池瑶，我是为你好，是不是你那小男友劝你，你才会听？ 他不会。 池瑶抬起下巴，语气凿凿。傍晚余晖印在他脸上，像金箔一样让他周身氤氲着温柔的光。 只要我还想做，他就不会拦我。 江燕提前下课，回到家，池瑶不在。他记得两天前在床头柜看到的名片，一家心理咨询中心，医生是郝丽。池瑶被安排心理疏导这事儿，他知道一些，只是医院那边的正常安排并无特殊，至少池瑶没和他说什么。诊所离小区有段路程，开车过去将近一个钟头，快到的时候，江燕给池瑶打了通电话。池瑶很快就接了。 喂， 在哪？ 医院。 话音刚落，车载导航适时提醒路线。池瑶听见了，微讶。 你来找我了？ 根据他听到的，那江燕应该是快到了。 不是说在医院？ 池瑶也不清楚他怎么知道自己的位置的。 这里也是医院。 我快到了。 池瑶。 这时一道男声从听筒传出，江燕眉头紧锁没出声。池瑶捂住手机，回头看向又跟上来的陈楚然，面色不愉。 你还要说什么？ 陈楚然给他递了把伞。 你东西没拿？ 池瑶愣了下，这才收起身上的刺，接过伞。 谢谢。 陈楚然五味杂陈地看他一眼，错过他往另一边走去。池瑶把伞放回包里，想起还在通话，可再看手机，江燕已经挂了。等两人碰上面已是十分钟以后。池瑶上了车，边系安全带边问江燕， 今天怎么下课这么早？ 老师临时有事。 池瑶垂眸，睫毛颤了颤，又问，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 江燕把名片拿出来，喏，这个。有问必答，但还是不对劲。他面皮绷紧，表情硬邦邦的，嘴唇抿成一条线，摆明心里藏着事。池瑶寻思这是小男生又多想了，于是主动解释， 电话里的那个男人是陈楚然。 江燕终于有了反应。 你们为什么在一起？ 我过来看医生的，刚好他和那个医生认识。 池瑶点了点名片。 还记得吗？上次在冬玉山和他一起的女人就是郝丽。 这么巧？池瑶态度淡了些。 难不成我还要骗你？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池瑶摸他的脸。 你怎么这么爱吃醋？ 江燕蹭他的手，也不否认，而是问， 你们聊了什么？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